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。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，风中有多余做的雨，每个心中又想起了你，风中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音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加入微博群和我一起聊聊天。希望人生海海，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，希望你有一个互相嫌弃却从未抛弃的人一直在你身边。那些发生过的事，我们宁愿真实的不甜美，也不要甜美的不真实。不管今天过得怎么样，是开心还是难过，我觉得生活需要不同的调味品才能够碰撞出惊喜，收获成长。 沉默年代或许不 声流离白，透明着尘埃，你无瑕的爱。你从雨中来，诗化了悲哀，我淋湿现在。 芙蓉水面在，晨星影犹在，你却不回来。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。 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 喇叭如尘埃， 有时候朋友呢会很晚跟我留言聊天，我都已经睡着了。我打赌如果没有手机和 WiFi 的话，我们每天起码会比现在提前两三个小时睡觉。如果没有那么多陪伴我们失眠的产品，可能就没有失眠了。不知道你晚上一般是几点钟睡的呢？ Shut up. 跟我的另外两个好朋友在约时间拍闺蜜照，因为我们已经认识20年的时间了。小时候天天唱找啊找啊找朋友，其实长大了才发现，好朋友并不是找来的，好朋友是遇上的。遇上了之后，因为某一些事情，慢慢就变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可能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吧。 醒来， 强负责任，为了爱终身。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暗恋一次，因为暗恋呢可以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对别人好，小心翼翼又无私奉献，会关注对方，也会努力提升自己，会为一件小事而欣喜感动。如果用这样的感情对待周围的人，就是一份温暖了吧。

声慌忙的宇宙，情缘被无求再独自拥抱的冷冻，黯淡过眼眸，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，残留着脉搏的温柔。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，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。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要求，就让 我发现身边那一些能够把我们的小细节小爱好记住的人，是老天爷派来的天使。比如说你聊天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，他在饭桌上点菜突然间提到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什么什么，或者是他问你是不是对什么什么东西过敏。也有可能是你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你之前提到过的很喜欢的东西，但你自己都忘了。这样的人简直时时刻刻让人觉得自己一直被爱着，让人觉得非常的幸福和温暖。但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，只要足够在意，自然就会记住了。 把手放了，我也许会比较快乐，我也许会换个情人，我也许不真的够了，能不能让雨别再下了，能不能让 现在这个时间，既温暖又充满希望，又充满热情。我们可以表达美好的愿望，也可以无限的憧憬。今天发生了两件让我觉得很温暖的小事，让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因为有周围这些善良的人存在，让世态炎凉变得不再那么深刻。但其实这样的温暖的小事还有很多很多，只要用心去发现，用爱去回报，美好总是会有的。